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个上来譬喻品舍己用车，舍己用车就是等次诸子大车，这是譬喻。有三颗标章试车持心等，试车等有正式车体，就上来昨天讲这个大车之体，既然长者等次诸子一大白柳车，那么这个车从哪儿来的呢？这个说这个车的来由，底下呢说一者何？世大长者财富无量，种种诸赞细节宠溺，这段文是解释有车之由。长者就是譬喻果地之佛，财富无量，这个财富福德财富智慧财富，不是福慧二眼皆悉满足，说就是两个字，一个福一个慧。要是按照这个认真的理解，福有无量，智慧也有无量，所以就是种种诸赞。这个赞呢，有形赞有理赞。理，什么叫做理呀？比如说我们昨天讲这个等四珠子等于大车，这个七车高广，重薄装效，那个是果上证得的。但是我们众生呢，对于这个大车啊，人人都具足，这人人都具足就是理性具足啊。这个理性具足什么呢？那个如来果地所修得的我们都具足，这叫做理藏。那个行，行就是一理修行啊，理就是一切大乘经典小乘经典都是显的一个理。用什么来契入这个理？那就是要行。修小乘有小乘的行法，修大乘有大乘的行法，一心契理。这个理你看看这个大彻高广啊，这个记住种种法。那么行也具足诸藏就是行藏理藏。怎么行呢？要取入这个大车之理，虽然人人本具，如果你要是不行，不加以修行契入这个理，那个车呢就摆在那儿不能动，你自己也不能够乘这个车 进入沙婆若海啊，哎，你也不能够用这个车度一切众生。所谓的行藏礼藏一切法去谈啊，行就是六度万恨，六度万恨包括一切行在内。这个六度万恨啊，你们前天有人问呐、啊，说一切法取啊，不是那个取，这个取字看到了吧？啊，取者是取入，六度随便举哪一度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随举这个一度，这个谈呢就是不识度，是取不过啊，一切法取自谈，是取不过啊，说是一切法取自谈啊，那还有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怎么办呢？一切法取此戒，一切法取此忍，乃至于取此般若波罗蜜，都是事取不过。这就说这个大乘的圆融之理，法法皆是法界啊，就是施法界一切法，随便举哪一法啊，这一法都具足施法界。这个叫做一切法取此法是取不过，这个也是学大乘的人基本常识啊，这个要懂，不然的话你这个学大乘教啊，这个圆融呢就圆融不起来，处处都有障碍。这个大富长者财富无量，种种诸藏，那就是行藏与礼藏啊，如来是果地的啊，要行为如来藏啊，就是行六度万恨，这个行是如来藏。底下呢，一切法取舍是取不过，取受想行识是取不过，六度是属于行，这叫行嘛。还有些法呢是不属于行的，比如说杯子，它是个行吗？不叫个行。桌子呢，它也不叫个行啊。所以此中呢，舍受想行识，这个指我们众生的当体的舍心啊，喝舍开心，开心呢就是受想行识，一切法取舍是取不过，一切法取受是取不过，一切法取想是取不过，一切法取行是取不过。这个呢，这叫做理啊，乃至十八戒、十二入、舍、受想行识呢，这叫做五音，就是五音、十二入、十八戒啊。是取不过啊，具足一切法，这个叫做要理名如来藏。所以这个大长者财富无量，种种诸藏，就是有这个两藏，一个理藏，一个行藏。要自省， 这个鲤啊，名虫，化它名翼呀、啊，啊，这不是气节充溢吗？充就是充实，啊，要自性圆满了，这个叫做充，啊，哎，自性圆满还能够利他，化他，这叫做义。什么叫做义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装一杯子水，啊，装满了就满了，哎，再装就跑出来了，这叫做义。啊，跑出来呢就等于是化他一样。这讲譬喻，又如来的实质满名充，全智用名为义，啊，这个细节充义。要这个三谛来说，中谛就是入中道，名为充。这个中道之理它是具法的，不是这个中道实相什么都没有啊，无相啊，不是的啊。中道实相是具法的啊，具法叫这个三谛来讲，中道是双遮双照，双照空假二谛，这个叫做义啊。所以如来这个大护长者不但是礼藏行藏多，而又充溢啊，充实，这个仓库里头都摆不了了，哎哎，照这样子讲啊，要行要礼，那就摄一切法无余。那哪一法不是摩诃眼呢？啊，所以说是大乘无量，都是摩诃眼，都是无量。这叫做释迦牟尼佛作为大富长者啊，等次诸子一大车，那么他必须有这么大的这么多的车了。有这么多的车了，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那个如来藏里像有这么多的大车，啊，就是要你这个三乘根基的人，要你的自行，点你的自行，啊，替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漏度，啊，那就是大乘。它就是大乘。下边而作是念，我财物无几，不应以下列小车与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奈吾偏党，我有如是奇宝大车，其数无量，应当等行各个与之。啊，不以察别，所以折合，以我此物周济一国，犹尚不愧，何况诸子。这个《法华经》现在印的这个本子，有的这个字呢不太正确，这个啊，不应以下列小车鱼诸子的，这个鱼啊不是那个鱼啊。所以现在这个人呢对这个古文的这个理解解释呢，都有这个偏差。鱼啊，给你这个鱼啊，不是鱼啊，鱼怎么讲法的？ 下边呢，各个余之，各个余之，这个字都是错误的。你说他错误啊？他说你这个错误的，他是有意改的。他说你这个古人没得我们聪明啊，能改吗？不能改的。这个给这个长者给诸子大车是等心给予的，平等心。这个平等心从哪儿来的呢？假设这个长者虽然是大富啊，家里像是财宝无量啊，那个众生呢不是他的儿子，要是不是他的儿子，他这个心呢，就有吝啬心了。是我的儿子，当然我就给他；不是我的儿子，就有亲有疏了。这是一个，是父而非子，他就有吝啬了。在此处呢，这个大富长者给予诸子大车呢，是毫无吝啬的，等心与之。那么虽然众生都是佛子啊，而这个大富长者呢不是大富长者，而是贫长者，家里穷，儿子不说是我的儿子，我这个老子蛮穷的啊，想给诸子大车呢，我辈子把这东西给你啊。那么现在佛既然是自性已满，所以说是财富无量啊，化缘，就是受化的这个机缘已经成熟，所以呢这个子都是佛子啊，从出口上从法化生皆是佛子。既然都是佛子，而且又自己又是大富长者，那就等似大车，没有偏袒。各个与之，怎么与呀？真的另外有一个大车给他啊，所以这个要理解。这是讲这个《法华经》要注意的啊，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另外从这个口袋里像从那仓库里像弄几个大车出来给你就是指你本系啊，你本来修什么行的？我说修四谛行的啊，你这个四谛就是大车；修十二因缘行的，那个十二因缘就是大车。修六度的，六度就是大车啊，我是小和尚啊，这小低头，小低头就是大车啊，单和尚，单和尚就是大车。什么叫大车啊？不以本性而是真实。你就是参禅的人，如果说出发心的，也未必能够深入了解大车之意啊。那么到法华会上呢，就给你开了那个参念佛是起一行，一行就是大车啊。什么是大车啊？那不是大车吗？并不是说我你参禅的我今天到法华会上来开权显实了，我给个大车给你，另外给个东西给你啊，没有的。这叫做不以本系而是真实。你看一看舍利弗，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啊，他在法华会上率先领解，开了悟了。那你说这个舍利弗还是 你对法华是不会之前的没有开悟啊，啊，是开悟的，怎么不开悟呢？我们宗门上讲小悟无其数，天天开悟，大悟呢人十八个，何止十八个？哪个数过的？啊，哪个规定十八个了？那你说正出国不开悟吗？啊，二国不开悟吗？三国四国不开悟吗？对吧？说是我正了初地了，啊，初地到了初地，初地不知二地是，对不对啊？啊，你进入二地那也叫开悟啊，从二地进入三地也叫开悟啊，啊，初住一样。所以身子就是在他那个智慧，就开始悟入佛智之间，具一切佛法。你那个智慧就具足无量佛法呀，不但是舍利弗啊，那个智慧第一啊。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薄地凡夫，具足烦恼，烦恼即是菩提。不开悟吗？啊，怎么叫个开权显示呢？啊，说这个道理应当要认真的理解，不然这个法华经就白听。开悟之见具足一切佛法，像目犍连，目犍连就在他那个神通开始悟入佛智之见。目犍连不是神通第一吗？无论他神通从哪儿来的，还是修得来的，啊，就他的神通开悟之间一切佛法。那么十大弟子个个第一啊，比如说是迦摄尊者头陀第一，头陀开悟之间，啊。这叫做等似诸子一大车。根据这个道理，列词可知，就可以的比列可以知道了。又阿含方等般若等一切教啊，无汉是小乘教，到了方等呢是四教并谈。这个一切教，佛的大乘教、小乘教，啊，小乘教还有也有分啊，声闻缘觉菩萨啊，一教之中。有种种法门啊，比如说四念处啊，四正勤，四如意住，五根五力七角支八正道，这个三十七道品，一切行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就是修行啊，啊，修行修行形象不一样啊。你看三十七道品的名字不一样，名字不一样，修行就不一样，啊，这进入的这个进入啊，离体不一样，有浅有深。虽然名字不一样，都开始像啊。都就他的本修行，无论你修行到什么地方啊，如果你现在已经修行到四念处，四彻四念处就是开悟之见啊，乃至于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角支八正道都开悟之见啊，就开始悟入悟之见。悟之见就是实相啊，这个实相就是这个大车，各四诸子等一大车，乃至立一切法亦如是啊，这个叫做呢奇数无量啊，七宝 大车。这个七宝大车，人人皆具佛像，人人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一点都不少。那还不是比七宝还尊贵啊？这个叫奇数无量啊，人人都具备这奇数无量啦。皆是无子，奈无偏袒，应当等心，个个与之不宜差别。下边呢，我以此物，周济一国，由上不愧，愧呢就是匮乏。说这珠子那么多啊，你这个大车究竟有多少啊？多得不得了，所以者何呢？底下呢，打一个比况来解释。一果，什么叫做一果？周济一果，周济一果就是如来修因圆满，住在常寂光净度，那个叫做一果，这个常寂光净度就是理性的土，那诸子。譬什么呢？譬于戒缘的这个同居度，就是凡圣同居度，戒了缘的啊。你看看舍利弗、目犍连的诸大弟子，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啊？既不住在常寂光，也不在十宝庄严土，也不在方位，都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都是在这个凡圣同居度。但是这些人呢，从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付给他种过缘的，结过缘的，就种过大乘善根的，大富长者财富无量，能够周济一果。这个一果这个一果之中啊，不一定都是诸子啊，还有没有戒缘的呢？戒了缘的是佛弟子啊，不戒了缘的从这个因来讲，它就是理具啊，它不能是具，是不能具的譬如缘因，大缘因，普改善乐，遍依法界。什么叫缘因呢？原因就是我们众生的正因圆满的正因，这个正因人人本具，不但是好人具备，他乐人也具备而提婆大多那么坏，他也具足佛性，他也能成佛呢那么这样讲人人都有佛性这个法界这个理他也不穷的，有一个众生，只要这个法界之内有一个众生生出来，他这个众生呢就具足这么多他就具足佛性你看看我们原来中国有4亿人口，现在弄了12亿呢，12亿人口他也一个人有具足，他也有佛性他也具足如来智慧德相何况是借了缘的人是这个子等非子尚能够等何况是子呢譬喻佛这个无缘者还要度，何况是有缘的。这个有缘的呢，就是指过去借过缘的，像舍利弗、目犍连， 没有结过缘的呢，就是无缘的，像我们现在没有闻过佛法的，他也要度的，啊。言非子者，是切辩正因，不通缘了，故一言非。然而，佛普因毕竟无品呐、啊，佛这个大慈大悲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为什么这个无缘呢？有缘那是有个能缘，有个所缘，这就是有缘。无缘众生就是佛心中的众生啊，怎么缘法的啊？说叫无缘。要无缘大慈，对本有的理的一切众生，无非佛子。即话一说，就佛一代实教化众生的仪式来讲，啊，那要以素世未觉言者为为非子，啊，如来常给。归啊，就佛呢是念念给予众生大慈大悲啊，但是众生给予众生大慈大悲就是叫你回家来啊，但是众生呢违背父教不肯回来，不肯回来啊，这个不肯回来呢，就是自归依佛，自归依法，自归依僧，我们天天上早晚殿都在念的啊，我们这个心呢，每一心每一念念当中，我们都能够自归于佛吗？能够自归于法吗？能够自归于僧吗？啊，是不是啊？啊，这如来常给子自不归啊，大慈同父故云周济，佛的大慈大悲啊，像普天同父一样，我们都在天之下啊，普父啊，这个叫做呢周济，周济一国，人天善乐体即是法界，人天的善法乐法就他的体，那就是法界。什么叫做法界呢？无法不具。所以富果车啊，释迦牟尼佛佛的果位上所证得的大车，就是儿子理具的这个大车，是吧？但开其请假名等事，这个等事呢，要是就我们世间人讲，那你要有个东西给我，我本来这个都没有的，你拿那个东西给我的等事啊，这是就这个世间上的语言是这样讲的，佛教是不这样讲啊，啊，因为这个理想是用世间的譬喻比喻佛法的。啊，假名等事啊，这个就是假名啊。众生无尽，这个车呢也无尽。既然无尽，所以故言不愧啊。啊，周济一国有上不愧啊。啊，何况诸子呢？这个开示误入佛之直见，为什么讲个开呢？因为你迷啊，你在迷，众生在迷，所以讲个开啊。如果你要是悟了，悟了还开这么多，就不要开了啊啊！说妄迷为弊，悟本非开。无缘上度者呢，就是缘了之子，是贤戒缘者， 为熟拓之正因之子，是未界缘者，为其下种。这叫做凡凡众，凡凡熟，凡凡拓啊。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度化一切众生，就是这样的。凡凡种，你说没有种善根，先给你种善根，这个善根种下去了还要培植啊，要给你成熟啊，成熟以后呢，然后才能够解脱。那可见得这个要想成佛，是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在的释迦。所以人家说，说是念佛啊，念佛法门下手易成功高，用力少得意有懂了，但愿往生啊，三根普利九界同收。他说这个参禅多困难呐、这个参禅呐、吃了那么大个劲儿，弄得不好呢，阴茎现前，还避而随他去，苦了。所以怪不他就说了，他说参禅的人专解上根立志的。那么我们到了现在的末法时期了，不得上根立志的人了，我们这个法还要不要禅宗这个法？不要了，啊，明天禅堂就关门，行不行啊？啊，那我们再要问呢，这个上根立志人从哪儿来的？从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解，凡凡众，凡凡殊，凡凡殊。啊，漏祖大师可以说是一文千物的，啊。他就生来从来没有闻过佛法，估计一点善根没有，一文就能前无啊。啊，漏斗大师自己说的，说我累生累世修行的，自己说的，累界修行来的啊。教中讲这个见教，讲一个顿教是不错，教是有顿有见啊。在这个一生当中，你这个根基呢，有动根，有见根。要就生生世世来说呢，那个顿根人呢，当然是没有种过善根的，这当然是九种善根的，也是生生世世陪着的来的，不断的提高进来的。那顿根从哪来的？顿根从见根来的嘛。在这个法华会上，能够听法华经的，像舍利弗不见脸啊，诸大弟子，法华会上是无量百千万亿众的，那都有没有种善根的，已种善根的，将要成熟的，将要习的都有的，就是在法华会上不能够开始误入福之之见，他也给他种善根，这个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如来教化众生，凡凡众，凡凡熟，凡凡拓，尽为来际啊，无有已时，这个叫做呢出世的长者大慈悲父啊，这个上来等似诸子大车，譬喻的就譬到这个地方，诸子既然长者四车，那诸子得车，得车就欢喜啦啊，这个下面呢，这诸子得车譬，诸子得车欢喜譬，欢喜譬。世世诸子各乘大车，得为曾有非本所望，知道诸子从火车出来，长者答应给予羊车、鹿车、牛车，他们呢就心里下就这本来就求这个羊车、鹿车、牛车，出了分段生死，今天呢得了一个大白牛车，啊， 不但是分段生死了了，还能够了变异生死，这是超过了自己本来的这个愿望。那哪里不欢喜的啊？下边舍利弗与汝意云何？是长者等与诸子珍宝大车，宁有虚妄否呢？哎，这个长者，你在这个火车之内答应给我们出来给予三车，现在你不给我三车，给个大车，是不是这个长者打妄语，说话不老实？那不兑现啊，这是问啊。这个譬喻是佛说的啊，舍回佛呢就是喊到舍利弗啊，说舍利弗，你以为这个意思怎么样？与汝意云何？这个长者等与诸子珍宝大车有没有虚妄啊？有没有虚妄？舍利弗答呢，舍利弗言：“父也，师尊。”这个字呢，念“父也”啊，不念“不”。讲呢，就是当这个“不”讲；念呢，就念这个“父也”啊，“父也”就是父去者。父也，师尊呐、不是的。说是长者但令诸子得免火难，全其躯命，则便废为虚妄。何以故？若全身命，便为一得完好之具，况乎方便一笔火折而拔济之？这个舍利弗答：长者给予大车的不虚妄，世间从我们这个世间上做人来讲啊，人嘛都有爱好，欢喜吃的，欢喜穿的，欢喜玩的，什么都爱好。但是最重的爱好，爱好什么东西呢？就是爱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啊？那比什么都重要。比如说别的东西我可以不要，我不玩了，我这身体不能不要啊，不玩不行啊，那个诸子在火这之内，大火烧的来了，烧的来就把你烧身了、就把你烧死了，只要能够出三界免火难，这个长者的用意呢，事实上就是给他呢，把他引诱出火这，这个用这个三车来引诱他的，实际上就是叫他给他出这个，出这个三界这个火折，出了火折就能够全他的生命。这个保他的性命生命，这就不算是希望了，长者的本意，就这个本意。现在他出了三界，免于火之烧，大火之烧，这就是真真实实的。何况费种种的方便，把他拔济出生死，怎么可以说是？怪这个长者是虚妄的，没有给他三车呢。这个什么意思呢？长者的意思就是但令这个三乘人正一个小果，全一个五分法身，进入正入真空之理，这是空慧。 这个叫做呢西来夷得王后之居啊，三种人他们所需求的，三乘人所需求什么东西呢？正一个小乘的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五分法身，正一个进入正入一个真空里，这是三乘人所完好的，所完好的。那么如来的用意呢，把它出了三界以后，现在是等四大车啦，给它开权显实啊，超出他的本所愿望，乃令得大乘法身慧命啊，这叫做免难不虚，又叫做以众夺轻。什么叫做以众夺轻呢？本来我答应嘴的像答应你给你三车，现在事实上呢我给你大白牛车，大白牛车比那个三车要贵重的多了，贵重的多，那是不能比的。世尊，若是长者乃至不与最小一车，犹不虚妄。何以故？是长者先作示意，我以方便令子得出，以是因缘无希望也。何况长者自知财富无量，与饶益诸子等于大车，这是舍利弗啊回答世尊的。上来世尊不是问吗？舍利弗，欲汝为银河啊，长者等次诸子大车，希望不希望呢？舍利弗说不希望，不但是不希望，乃至不与最小一车又不希望，不给他就不希望，一个车不给他就不希望了，就够了，就不希望了。为什么不希望呢？这个三车是诱引诸子出三界苦的，出了为什么呢？出了三界苦以后他才能够接受大乘教啊。是长者先作示意，我以方便令子得出啊。底下呢，为什么事情先要这个三乘人出三界苦？下文有的啊，我们就不预先跟你说了啊。下面不是有的吗？唯独众生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愚痴难避，三毒之火啊。众生在忧悲苦恼生老病死之中啊，接受佛法是有困难的，是吧？你假设说要是堕落三途能够接受佛法呀，升到天上去接受佛法都困难的啊。说我们生在我们现在呢也不在三途，也不在天上，正好在这个地方，在人间，佛就在人间成道啊。以是因缘，说何况长者自知财富无量，饶益诸子等于大车。在长者是不怪不违背本心，本心就是叫三子，叫这个诸子出三界啊。在诸子来说过本所望啊，本来是给予三车的，现在给我一个大车啊，超过自己的原来的愿望。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如汝所言。重言善哉，就是说呢两个不虚妄啊，两个不虚妄啊。 那么这个两个不虚妄，这个长者为什么不自己说啊？为什么不自己说？自己说呢不方便啊，所以叫舍利弗说。问佛何不自说呢？夫须三者，你自己答应给人家三者，你现在不给人家，你自己说不虚妄，这个不方便啊，所以自说为难，叫舍利弗说。这就是诸佛如来说法的这个方便，全教方便啊。要别人说，所以呢有些事情啊，就是一个人的好处，不要你自己说，是你这个人呢、怎么好怎么好啊，这个道光，不要当面人说，当面说人家呢不好说，要别人说这就好说了，对不啦？我常常听的人说啊，那老和尚啊道高望重啊，你就是骂我一样。你说旁边跟我说嘛，这个你这个对不对？底下呢和这个法舍利弗，如来亦复如是，则为一切世间之父，于诸部位衰老忧患，无名暗蔽，永尽无疑，而系成就无量之见，力无所谓，有大神力即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罗蜜，大慈大悲，常无懈倦，恒久善事，利益一切，二生三界修故果得。上面是举譬，下边呢是用这个法合。法合有两颗，一个是和总譬，第二是和别譬。第一和总譬有两啊，一和长者等三譬，二和三世子等三譬。这个底下呢是和长者等三批。这个长者就是如来啊，上面是用这个长者立譬，下边呢用如来法合。如来亦复如来，就是大富长者，一切世间之父，一切世间之父啊，三界导师四圣慈父吗？如来是啊，于诸部位衰老忧患，无名难蔽，永尽无疑，就是说这是果位上的佛。如来是长和这个长者啊，利益一切，这个利益一切，这后头啊，利益一切而生三界修的啊，这个一切是什么人呢？这是三界之内的500人，500人就是六道众生啊。他上头呢就是少这个阿修罗道，阿修罗何时并在鬼道，何时并在人道，甚至于并在天道啊，都可以的。500人啊，就是六道众生，而生三界修故何得？何舍这是譬也，则为一切世间之父，通通指方便这个同居，凡圣同居度，方便有余度，时报庄严度啊，指这个 三度三土。这河上头呢，河上边这个城国邑聚落，舍利弗入国邑聚落有大长者，长者在什么地方啊？啊，这国邑聚落就是他长者的所在地。这个所在地指房店、石报同居这个三土，和上边的国邑聚落。余诸部外衰老游患，无名难被永尽无语，这个辟佛的智德断德，佛具足二德，这个智德断德。什么叫做智德？什么叫做断德？断什么呢？断一切烦恼，烦恼断尽了，这就是断德。烦恼断尽了，烦恼尽了，智慧就生了，那叫做智德，那具足二德，显福的断德，而系成就无量之见。永尽无疑啊，福这个五住究竟，二死永亡，永远再不会生了。说成了佛以后还会做众生，有人就问了，说成了佛以后将来是不是还做众生啊？不会做众生了啊。佛的智德与断德和上面这个七年大富长者七年衰迈，衰迈是内德，力无所谓，乃至于十八不共法等，和上面的外德就是财富无量，有大神力，即智慧力，大神力，身修禅定所得的。神通智慧啊，从哪儿来的呢？神通智慧是修得来的，修禅定智慧就有个神通了。所以现在有的人呢，他不修禅定，他什么也不修，就是光想有神通，或者看人家有神通。我们这个佛法，从这个修门这个行门上来讲呢，那叫个功道自然成。你功夫到了，神通自然有的，而不是专门想修这个神通，看人家有个小神通蛮羡慕的，我也弄个神通吧，那有什么稀奇啊？有神通了，那就有神通的，他能够是不是能够不受业力的妖术？我有神通了，你比如说我们那个看那个杂技会变，一下变什么他都能变，你看看那个变的啊，是有点这个叫人家看着眼花缭乱的，那个大馒头，那一笼馒头热气腾腾的，一切就起变出来了，你从哪变出来的？你说是假的。这些个小数啊，人间众生的小数，鬼都有神通的你要讲神通，有好多的这个物类比我们都有聪明先将鱼而商鞅舞，逢玉琪而食燕飞，他就能够晓得，你就人就还不晓得说要下雨了，马又搬家了，我人还不晓得，马里木住的那算什么呢？那个神通有什么用啊？有的神通是报得通，有的神通呢是修得通你比如说那个狗有神通啊，狗那眼睛夜里能看得到，你人的眼睛不如狗 你能看得到吗？看不到，是吧？哎，那是业报。那你说鬼还有五通呢？那你愿意做鬼还是愿意做人呢？啊，真正的神通呢，人那是能够了生死，能够断烦恼啊，能够教化一切众生，那可以的啊。你比如佛要教化众生，对，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要说《法华经》的啊，眉间白毫相光啊，那他是感动人的，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呀啊，如来自在神通之力，到下文不能这么回事。你这个一般的神通有什么用呢？嗯，你现在这个就是特异功能的，特异功能的，你看他有神通啊，他有神通啊，啊，那隔着墙我们看不到，他能看得到；在地下，哎，我们看不到地下的东西，他能看得到，啊，那也不算种事情嘛，啊，这有的人夜里像眼睛能看得到，我那个也不稀奇啊，啊，我在小的时候，我夜里眼睛我就能看得到，现在老了就不行了，这个功能就退下来了，是吧？我常说的，我亲眼看见的，我在杭州那个圣水寺，那个烧饭那个大师傅宁波老烂嘴，他会呢变戏法，他弄个大碗，这么大个大海碗，洗得干干净净的，那厨房管理很简单呐、啊，他就弄一块布，要变东西呢，他不能够瞪着眼睛看到是不行的，啊，他把这个碗呢盖起来。他在那呢，念念有词，啊，马上把这个布一接，哦，一碗酒，啊，酒香，啊，满满的一碗酒，就要扑出来了，啊，那你说我这那要这会喝老酒的人，我就不要买了，就天天便便不是蛮好的吗？不行，啊，他这个呢属于小数啊，是鬼神搬运法，啊。而说你变的了还要还人家，不还人家还不行的啊！我能变酒，那我就不变酒了，我就变那个人民币多变点了，不是可以吗？啊，那行不行呢？是不行的，那叫超乎的这个众生的业报啊，超乎了众生的业报。嗯，所以这个佛在世的时候，诸大弟子虽然都有神通。不是不允许随便用神通的啊。那个毗黎切婆娑过恒河，他有神通啊，他也不用神通，他叫小臂驻留啊，他也不用神通的啊，都用神通。如果我们这个佛教都用神通，那个凡夫人就不能修了，这个是不是我们能修的？这个词中啊，讲这个有大神力呢，这个大神通力，如在自在神通之力啊，是不谋而合的这个自在神通力。你像这个无际化化禅呐、啊，那就自在神通之力啊，啊，那一般人做得到吗？你看现在的能变点东西，那个他能做吗？是不能的。身修禅定所得的神通啊，譬上边大富长者多有田者啊，即多田智慧力呢，智必照镜入身托处，和上边大富长者的多者啊，这就是这个宅子居住方便，和上边的又多仆从而是未知。大慈大悲等和上边多住人众乃至五百人，大慈大悲常无谢倦，只要到了成佛的 古地上啊，那是大慈雨落，大悲拔苦，那是没有谢倦的。舍利弗发菩萨心，他行了没有多长时间呢，他就有谢倦了，他就退了。到了佛的时候，他就不谢倦了。唯独众生生老病死，又被苦恼愚痴难避三毒之火，教化令得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唯独众生，这是指有缘的啊。这个有缘的呢，就是指这个三世子若实啊，二世三世，若实是菩萨，若二十呢生完，若三十就是圆角。这是过去生中啊，种过大乘的种子啊，到现在呢，这机缘成熟了。唯独众生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生老病死呢，这里向呢，三苦八苦啊，无量诸苦。愚痴难避，这段文是辟三世子等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边见诸众生为生老病死，又被苦恼之所烧煮，亦以五欲财力故，受种种苦，又以贪著追求故，现受众苦，后受地狱恶鬼修生之苦。若生天上，即在人间，贫穷困苦，爱别离苦，愿增慧苦，如是等种种诸苦，众生莫在其中，欢喜游戏，不搅不知，不惊不怖，亦不生厌，不修邪错。于此三界活着东西吃走，虽遭大苦，不以为患。舍利弗，佛见此已，便作是念：我为众生之父，应拔其苦难，与无量无边福智慧乐，令其游戏。这一段啊，和这个见火辟，上面和是总辟，此中呢，第二是和这个别辟，和别辟有四段，一个是和见火辟，第二和舍己用车辟，第三和等四大车辟，第四和无虚妄辟，这是第一啊。见火，见诸众生，什么火呢？就是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就是火了。生老病死为什么是火呢？能烧死人。没有生老病死，这个人老要活在这个地方，世界上就人就多了啊。所以这生老病死，他这个里向呢，就有八苦了：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啊，爱别离苦、缘增慧苦。贫穷困苦呢，那是求不得苦， 这个诸苦加这一道呢，就是无因是生苦，八苦。生苦不苦啊？恐怕现在人都忘记，也不晓得怎么生出来啊。老就苦了。别人苦不苦，我就晓得我现在都蛮苦的，老苦。这个老苦有种种现象，眼睛、耳朵、鼻子、身体，都不如年轻的时候。这个老，就病就多了，老本身的老这个东西，老这个字呢本身就是病。如果这个人不老，不老还会死啊，不老但没有病，我老活在这个地方了啊，老苦。老来难，我门口大门口有个老来难贴那么个东西，苦啊，苦得不得了。所以人到了老的时候，人到老是方求道啊，就是迟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老苦，病更苦。无论害个什么病，这个人们的病啊，好像是自由自在的。医生有一点病就不自由自在了。你说牙齿疼算什么病啊？牙齿疼人说不算个病啊，还不疼死人。疼得你无心烦躁，吃饭也不能吃，冷的不能吃，热的不能吃，不苦啊，病苦。我这前天我就是撞了哈子车，我一直现在这个腰中很多弄得不舒服，到了死的时候更苦了。这个生老病呢，还可以在世界上挨挨，想想办法了，找找看看医生。这个死苦没得办法的，你就是医生，他能治你的病啊。你说你要死了，他没得办法的，这个医生没得办法治，死苦。就像这个说这些个苦的这个现象，忧悲苦恼，哪一个人没得忧愁啊？有没有忧愁啊？自己想有没有忧愁啊？不讲别的忧愁了，就说不讲我们学道的人也有忧愁啊。没有忧愁啊？我这个参念不是参了这么多的时间，参了多少年下来还没参得通的，他也忧愁哎，哪一天能参得通啊？不忧愁吗？搞么事要造房子，准备的钞票，我这天天烦的，也忧愁啊，这都是烦恼。五欲财力，这个五欲，财舍名食睡，舍身香味触，都可以成为五欲。世间人，就是在为了这五欲的财力争名夺利。争名夺利就受种种苦，你看世间相，就不要多说了，打开眼睛看看这个世间相，争名夺利，那个苦啊，夺财害命的不苦吗？不但是贪著追求，现受重苦。后呢，就是后生呢，还要受地狱恶鬼修生之苦，这是现报。地狱恶鬼众生呢，这是来报，来生之报。若生田上，即在人间，贫穷困苦，乃至奈不离苦，原能会苦。这都是我们的众生相，众生相。就在这个八苦当中，无量苦当中，就在这其中，还不觉不知， 欢喜游戏不觉不知。你看看世间人都在八苦当中啊，有多少人觉悟了想出这个苦呢？啊，都在这个苦中寻求快乐，多太多了，太多了，这个是不胜枚举。大家自己想想，不觉不知，不惊不怖，亦不生厌，啊，也不求解脱，于此三界活着，东西吃走。虽遭大苦，不以为患。舍利弗，复见此意，变作是念：吾为众生之父，拔其苦难，以无量无边福智慧罗令其有幸。这个上来呢，和这个见火辟，下问是和这个舍己辟啊。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这个。